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我一周时事，即系第一节我已经讲咗啦，就我对嗰、那个喺通州街，即系深水埗嗰边嗰啲露宿者，其实我哋关注咗都成即系好几年噶啦。咁亦都請過阿林國章牧師同埋其他呢啲街友咧上過嚟啦嚇。咁但係好不幸地咧，就係即係我哋喺年初即係邀請阿林國章牧師同埋其他街友上嚟嘅時候咧，其中一位嘅街友阿黎文十先生咧，就突然間就係離奇嘅死亡嚇。咁我對呢件事我。即係我今日我即係前兩日個文章，我即係嗰個專欄我寫咗噶啦，我即係覺得好多值得討論嘅地方，甚至係可疑嘅地方嚇。咁、所以今日咧請到阿林國章博士同埋另外一位教授上嚟啦嚇。咁、佢之前亦都上過嚟嘅嚇。 文仔 、 大佬文改咗名 嚇。咁、但係而家佢唔係街友嚟㗎啦，佢已經即係上咗樓㗎啦， 做咗大佬， 做咗大佬㗎啦。嗱咁咧就嗰件事咧，我相信咧林牧師嗱，你今日既然喺度啦，我想你簡單地復述一次，即係件事嗰個過程係點樣？ 即係關於阿十嘅死係嘛？咁咧就係上個星期二啦，咁我哋逢星期二晚都會喺公園或者橋底嗰度出現。咁就係有一個越南兄弟咧，就同我講啦嚇。咁佢當時佢哋就只係傳疑嚇。咁牧師聽講阿十喺監獄嗰度度頸咁樣嚇。咁我話唔係啩？咁佢話可唔可以幫我哋查一下，即係唔係呢件事啊？有冇呢件事？咁嗱，咁我當然我第一個諗起咧就係阿邵家臻啦嚇，即係佢關注呢個囚權嘅。咁、我當晚即刻話俾佢聽啦嚇，即係阿十可能喺會唔會喺小欖嗰度度頸？咁跟住佢即刻咧就揾到一段文字俾我嚇、即係唔知邊個網台定咩嘅報導嚇，咁、就話一名54歲嘅男子嚇、就長褲前頸嚇，咁、當時用呢四個字嚇。咁就送院，第二日就死亡咁樣咯。啊，咁到第二日咧，咁啊，即係都差唔多可以話係證實咗呢個係阿十嘅啊。咁咧就於是喺越南嗰個圈子啦嚇，咁、都有啲人會揾我啦嚇。咁 當時有一個越南嘅姊妹啦嚇，咁、佢又打俾我嚇、因為佢話認識。阿十喺越南嗰啲家人嘅嚇，以前喺難民營已經識啦。咁跟住橋底嗰個兄弟咧，亦係好緊張啦嚇，即係有個男嘅咧，佢就話就叫我阿牧師可唔可以整張阿十嘅相嚇，即係而家擺喺度俾大家睇呢、這個可唔可以著西裝打呔咁樣嚇，因為佢哋。越南人可能好重視呢個死亡啊嚇，咁大家我哋平時就因為同阿十都影好多相嘅，但係就梗係唔會著成咁啦嚇，咁於是我哋揾咗10張8張阿十嘅相啦嚇，咁有一大半都係戴住頂帽啊咁樣，有啲冇戴帽嚇，有啲個有呢個樣咁等等啦嚇，咁於是即係我就交俾嗰啲電腦專家啦嚇，咁就。整咗呢幅阿十嘅相嚇，咁、後屘佢哋都好中意嚇，好話阿十啊，即係好靚啊咁樣嚇。咁、就於是就到過兩日咧，到媒體又注意呢件事啦嚇、起碼咧嗰、個報導咧就有名有姓啦嚇，即係話呢個係一個越南人嚇、叫做黎文十啊，或者一個越南文嘅名啊，咁咧就喺監獄嗰度嚇。咁、但係佢話懲教處就有個聲明就話。多了兩個字，當時就是說 長褲前頸自殺， 即係兩個差別，就係一個長褲前頸，一個長褲前頸自殺。 第二次就加咗自殺兩個字。嗱，咁當然我自己嘅疑問咧，就係因為當時我聽到長褲前頸咧，我只係諗到嗰個圖畫。啊！佢會唔會坐喺地下？咁就啊，發現條頸有條褲咁纏住一下，咁啊長褲纏頸咯。啊！咁但係當佢咁樣報導出嚟咧，即係街外嗰啲人嘅反應就覺得佢係上吊。啊！咁我覺得如果上吊或者自危係嘛，有個字叫 自危 嚇。咁一係就自危，一係上吊。咁佢寫得清清楚楚，就唔會寫到咁曖昧嚇。因為我印象中就好少話長褲纏頸嘅啊。咁就後來坊間又有反應啦，即係話懲教署而家都未換櫃嚇，即係呢件事發生喺10月8號啦嚇，咁就通常10月18號之後先至換櫃嘅，啱啱換櫃先有長褲，咁啊何來一條長褲點樣纏頸咧嚇？咁就變咗我哋都有一個疑問喺度啦嚇，咁於是我哋好快脆咧，上個禮拜我哋又聯絡咗屯門的警察局啦，屯門醫院啦，因為佢死的屯門醫院，咁啊好快脆都有一個警員同我聯絡啦，嚇，咁咧就即係變咗我想希望安排嚟認領個遺體嚇，咁於是咧我哋就約咗喺星期一嚇，這個星期一嘅早上8:45就喺葵涌公眾殮房啊。咁咧就嗰度認領遺體啊，咁就因為過去呢八年幾，我喺橋底幫呢啲兄弟辦喪事咧，都接近二十。 係啊，我都有睇過你，譬如話喺無論 Facebook 啦，或者係私人 PM 俾我啦，都頗為頻密喎。 八年咁一年都有一兩個咁樣啦嚇，咁咧就一半係越南，一半係本地嘅嚇。咁就通常咧，我同深水埗警署咧，都好似有個默契咁噶啦嚇。咁我記得第一次我處理呢個時候咧，咁就有一個集項組嘅警員接見我啦嚇。咁我記得咧，我離開警署嗰陣時咧，佢就追住我嚇。阿牧師以後係咪有呢啲都揾你啊？咁我當時就我就話我解釋咗，哦，我因為嗰個婆婆咧，我哋喺橋底識嘅嚇，咁就即係所以我就嚟幫忙呢件事。咁如果你話唔認識嘅，咁就好難嚇。咁我記得譬如舊年咧，我哋有一單咧就係年初1月29號有位姓張嘅先生咧，咁就喺深水埗地鐵站對開個花槽，咁啊過世。咁我一如往常啦。我想起個名字，叫張顯之，因為我每次去都有些記錄的，抄回這個名字，確實有這個名字，於是我又自己主動投誠去差館說，即這宗案我認識這個死者的，通常他們就會查一段時間的，譬如兩個月，如果他們嘗試找親人找不到呢，他就會找我了，就牧師你搞定他了，咁所以嗰次我自己去投咗案之後咧，就一路都冇消息嘅，冇消息。咁直至到年底，即係大概10月、11月，咁我去有一次，有班兄弟就阿牧師係邊個唔見咗喎？即係唔知佢生定死喎。咁我話好啦，我同你去差館問下啦。咁我咪順道問翻年初呢位張先生，即係嘅情況點啊？揾唔揾到屋企人啊？咁後屘佢話條屍仲喺殮房，咁啊擺咗一年嚇，咁啊結果就我都安排咗喺11月底，咁啊即係同佢做埋個葬禮，咁就即係過聖誕都有咁嘅情況。 咁啊，牧師嗱，就我哋記一件事咧，就係點解嗰陣時年初會上嚟咧？係主要就因為嗰、那個他們在那個天橋底那個公園那裡被那些警務人員就襲擊，還有呢就有一些的即掃場啦。那麼現在我的問題就是，即由阿黎先生他這個被捕還有年初這件事，你即我們找不找到的關係在這裡？ 都當然有關啦，即係今年呢一件事由3月我哋開記者會將佢曝光啦，咁就當時係出乎我自己嘅意料之外嘅嚇。咁其實譬如舊年我哋有兩次啦，咁就年中有一次咧，啲管理員就係對嗰啲露宿者好粗暴嚇。 咁啊，文仔又錄影咗嚇，咁於是我哋就抗議啦，即係唔應該咁樣對待嗰啲揸拐杖嘅露宿者，凡係佢踢人哋啲拐杖咁樣嚇， 唔係踢拐杖，踢走佢哋拐杖，踢走佢啲嘢， 踢走佢啲物品啦。咁到年底咧，有三日咧，嗰啲防暴警察就入嚟抌佢哋啲嘢嚇，二十分鐘俾你執，唔執就抌咗佢。咁因為早年的時候呢，譬如我們想開記者會呢，就通常我會找多十個八個經常來橋底的 NGO 一起發聲、到去年呢我都有些無力感、即是講來講去都是這些、講來講去都叫你們不要侮辱那些露宿者、還我尊嚴、差不多我們的示威派都梗局了、如果我叫金神父呢，金神父當然是、放屋處給屋我們、即是講來講去都是這些、所以呢我去年自己講笑，我們那兩次都開了一個無記者的記者招待會、就自己、舉牌拍了一張放上 Facebook 就算了、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再早前我們就算開記者會呢，得一兩個來了第日都未必登， 是 吧，都即係呢啲新聞都見怪不怪。咁到今年三月初就我都唔知點解，即係話我第一次啊，我咁大個仔未試過啊，我擺個彩通喺 Facebook 啊，有3000個 like 4000個 share 嗰啲， 我個社會氣氛唔同咗， 社會氣氛唔同咗嗱，咁所以呢嗰次呢就係阿十啦，咁嗰次可以話案中案啊，年初我哋就二月四呢佢哋俾嗰啲差人打啊，佢冇同我講啊，到二月二十四號嗰次係好特別嘅，即係喺佢哋嚟講係一個驚天動地嘅晚上，即係我諗係一個噩夢啊，即係佢哋用鐵錘揼爛嗰啲罐頭，用支高爾夫球棍打爛曬佢哋嗰啲膠箱等等。咁佢哋第二晚咧係即係二月廿五啦，咁佢就好似死老豆咁啊，牧師昨晚嗰啲人咁對我哋嚇。咁啊，於是我嗰個禮拜好似都係又撞到邵家臻嘅。咁後屘我就又撞到阿神父，我話啊，不如阿神父啊開個記者會啦，要講出嚟啊。咁所以咧嗰次開完記者會咧就三月三號噶啦，好似咁開完記者會之後咧就嗰啲記者就話啊，可唔可以去現場嗰度睇啊咁樣。嗱，咁去現場嗰度睇咧，咁就先至揭發原來二月四號咧，佢哋曾經嚟打人啊，咁嗰個阿三俾佢打斷個髌骨啊，咁阿十就俾佢撳喺地下扯頭髮啊，打踩下體啊，仲係一個女警嚟嘅添嚇，喺個 team 人裏邊係其中唯一一個嘅女警去做呢啲嘢。嗱，咁所以原來係有咁樣嘅。咁啊最奇怪離奇就係話當日咧，咁我哋開完記者會咧，下晝咧我就收到一個自稱警民關係嘅陳幫版定咩啦嚇，咁就打嚟即係話初初好客氣嘅嚇，即係阿牧師睇到你嘅彩通，跟住原來咧佢係想挑戰我嘅講法嚇。阿牧師點解你一口咬定係警員？ 係，我記得你上次我哋已經講過討論咗啲 嘢。咁跟住我就同佢講啦，我話我唔會改嘅，因為佢要求我澄清啊、道歉啊，咁我冇改啦嚇，咁就咁但係第二日睇報紙。最令我吃驚就話第一要我澄清有冇警員啦，第二佢就話我哋就內部問過，當日24號嗰日咧冇出隊，咁我就即刻驚自己變咗林子健2.0啊嘛，即係原告變被告啊，即係話無獵的警察啊，誰不知第日打開報紙我就放下心頭大石，警察承認咗喎。二月廿四號嗰日有個晴天行動喎，唔單止話二月廿四，原來過去三個月咧，佢哋出動咗570次，拉咗9個人。嗱，咁我咪定咯嚇，即係唔係特別嘅事嚇，所以二月四同埋二月廿四只係570次裏邊嘅其中2次。 嗱，咁我哋要去即係嘗試理解點解呢件事啦。嗱，如果譬如以前啊，好簡單啫，咁佢係定期啲嚟啦，或者掃場啦，或者先玩啦，其他力嘅。就因為個區議會，但係區議會換咗其他嘅區議員啊嘛。咁呢件事本身咧，即係我哋喺外界，我哋有冇咁嘅理由去估，其實佢哋真係想趕走嗰班露宿者，而佢哋會搞一啲 project， 即係有冇咁嘅可能先？ 有，絕對有。嗱，因為咧，佢哋喺橋底，本來我哋喺橋底噶嘛，即係早5年噶嘛。 即係橋底由冇屋變咗有屋，變咗好熱鬧嚇，變咗有一年咧。即係我哋都又係上過呢個節目啦，佢哋用盡一切披劣嘅手法，一個禮拜拆一間拆一間，甚至嗰次你見到有一班嚟話啊，佢哋派毒品， 係啊 派白粉，你哋走啦，你哋要毒品我哋俾你，甚至咧就誣蔑佢哋嚇，即係甩頭趕走佢哋之後拆屋，拆完屋放翻佢出嚟，間屋都唔見咗。 甚至有一次就有幾次咧就出動幾十個男老子師啲啊，半夜三更十二點鐘守屋啊，守到凌晨嘅四五點先收隊都試過啦，係。 嗯， 係。嗱，咁變咗佢哋就用盡好多方法，嗱就係要清除佢哋。啊，咁跟住， 但係清除唔係純粹清除咁簡單啊，即係使用問題啊。而是話你清除，跟住有啲地產項目喺度啊嘛，即係我哋最大疑問就一樣嘢，就係話，你其實你唔需要趕絕佢噶，但係而家你要咁做，後邊一定有一啲利益嘅，有啲理由喺度啦，係嘛？ 嗱，佢咁啊，佢拆咗嗰年咧嚇，拆一間就用鐵絲網、石屎圍一間，就好多鐵絲網喺度。咁圍完之後就封咗個兩個出入口，就變咗嗰啲公共空間冇曬，橋底嘅公共空間。咁跟住咧係睇住佢丟空咗兩年，啊，即係頭頭尾尾嚇，咁啊兩年嗰笪地我哋個個禮拜望到嗱，咁嗰啲人去邊咧？咪入曬公園，係嘛？所以佢上一任嘅民政專員都講過噶嘛，我哋已經接納咗露宿者係我哋社區嘅一部分啊嘛，趕唔走噶嘛，你東我西低，咁事實上係咁啊。 唔係，咁但係趕咗公園就唔阻住個 project 啊嘛，即係我成日講嚟講去就係嗰個地產嘅問題呢個就係 地產呢個問題啦嚇。咁變咗嗱，其實原初佢就想隔離街嗰個布販市場就搬過嚟。 係啊，我哋就係講嗰陣上次我就講 咁個布販咧就唔肯做棋子，哦，你揾我哋嚟趕走。啲露宿者，咁啊報反唔制，好啦，到佢趕走曬啲露宿者咧，跟住佢標嗰啲租金咧就貴到飛起，咁報反到今日都冇搬過嚟，嗱咁變咗佢嗰笪地，跟住兩年前記唔記得佢仲有個請咗中大一個教授幾十萬做咗個報告，又話啊個街市可以點用點用，係嘛？點不知你原來係呃人嘅，咁最後搞個 cyberpunk 出嚟。 嗱，沙巴烹呢度咧，我應該要花時間講。不過我而家覺得即係我自己最關心的問題就係阿黎生佢而家過身啦。咁係咪大家會要追問呢個死因係點樣啦？係嘛？以我理解就係因為你係喺嗰個小欖嘅精神病院入邊死亡啊嘛。咁係咪要開死因有庭先？ 根據呢個死因條例咧，係一定要開嘅。一個在押人士死亡咧，係一定會開。咁咧就嗱，而家個情況咧，即係你話有冇可疑咧？其實我哋就會一步一步追啦。第一我哋就會問點解佢會喺小欖？其實佢應該咧，因為我上個星期三就喺法庭，就本來以為另一個露宿朋友阿春，點知就揾咗成朝嗰個阿春就冇嚟，即係冇呢個名。 佢就喺個拘留所入邊。 嗱，因為我禮拜一收到個電話，上個禮拜就話阿牧師你去深水埗差館保釋阿春。咁我星期二朝頭早打風啦，我夜晚去到，咁個差人就唔俾我保釋，有呢個人，佢話我話點解？佢話我聽朝上庭噶啦，就去西九，我咪星期三去西九咯。咁跟住佢話冇阿春個名，咁佢查咗成個幾鐘頭，成朝喺度查，咁我冇阿春個名，我話明明深水埗差館叫我嚟，跟住我哋落到樓下想走，見到阿十個名提堂。咁我咪想翻去做好人咯，我阿十八號死咗咯，點解即係我揾嗰個未死嗰個又冇名，死咗嗰個有名咧？咁跟住我就再翻去警署，就同佢講話，喂，揾唔到呢個阿春喎。咁結果佢睇電腦，係去咗西九喎。我話咁而家究竟去邊啊？西九又冇佢名，佢話唔知㗎，唔知法庭判咗佢去邊。咁結果我翻到屋企觀塘。又收到明報一個記者電話，牧師，我找到阿春的名字在最後可能那裡看不到，我又到回法庭，他已經說哦，判完了就還押，還押了。那個問題在哪裡呢？就是說 即你由頭到尾見不到他， 你對這些人，那說回阿十，你二月四號打完他是拘捕了他，運了他三個星期，又到又放回出來，放回出來幾天又揼他的東西，是的。咁荒謬喺邊度咧？你喺公園拉一個嚇露宿者好，你話吸毒者好，$10,000保釋， 咁即係明俾你保釋啦。 咁佢補到喎，佢問人借到10,000蚊喎。咁我只係話，咁我哋聽好多案啦，即係500蚊啊、1,000蚊、2,000蚊。 我試過啦，我嗰個 case 500啊嘛。 係咯，咁你點會你點會對一個露宿者收佢10,000蚊保釋咧？係嘛？好啦，跟住啲單案去到五月嚇，咁我之前我都同阿十上過一次法庭申請嗰啲法援。咁我就俾咗500蚊嘅，即係要俾少少錢嘅，咁就點知上到正式上庭咧，就係話律政司撤銷控告啦，點解咧？因為好尷尬啊嘛，呢單案，嗰啲拉佢嗰啲警察原來都過百斤嘅毒品拉咗， 唔係你要講寶馬就係、即係涉嫌去上場嗰班，其實已經停咗職啦。 嗰班停咗職，另外嗰班西九，因為呢一單咧就撥咗去西九重案組，唔係深水埗啦。咁點知西九重案組嗰班拉曬？咁拉晒喂，你嗰班都唔知做乜，又我嗱，你谂下，如果0.5克要10,000蚊保释，嗰班人要几多钱保释？ 100,000啊， 起码都系咪先？咁你咪呢个唔合理喺呢度咯吓。好啦，你五月你系已经放咗佢啦嘛吓，即系撤销控罪啦嘛。喂，咁而家你无啦啦又拉佢嗱，同埋佢虾佢哋咧就冇律师啦，唔俾佢保释啦，嗱，中意运几耐几耐啦，系嘛？你无啦啦，即系我哋只会问下，即系法医同埋话佢28号喺荔枝角嘅，系嘛？咁你普通你荔枝角已经唔合理啦。如果你佢又系藏0.5克嘅话，你又运佢唔知运几耐，又唔知攞咗佢几多保释金，系嘛？嗱，而家唔知法庭有冇扣佢啲钱啊？应该冇啦，佢坐紧。跟住佢话6号佢精神失常啊，于是中咗去小榄。系嘛？咁你點樣判斷佢精神失常？ 唔係，咁呢段時間即係喺嗰個監獄入邊發生過咩事？咁我哋有即係其他人有理由要知啦。咁第二樣嘢，我諗你都講咗啦，就話喺小欖入邊有 CCTV 噶嘛？ 係 小欖其實每個倉咧， 佢有 門口有 CCTV， 同埋咧每3至15分鐘咧 就要巡一次 ，就有巡一次嘅係。 咁呢個過程本身我覺得就大家有理由而家去追問就係、是、佢由佢被發現佢係長褲勒頸 前頸 到之前見過佢仍然生勾勾喺度呢段時間有幾長啊？ 十五分鐘 啦嚇。咁十五分鐘佢點樣做呢個動作啦？咁個法醫即係我諗以佢嘅專業嚟講，佢有理由，即係佢有佢嘅能力去推算到成件事噶嘛。好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呢個死因法庭啊咁樣，咁就死因法庭以我理解就純粹係。佢 identify 死因嘅，佢唔會追問其他嘢噶嘛。 責任有咩建議？有咩改善嘅方法？ 但係個建議唔係講緊呢個案，係整體嚟講。因為我睇到陳彥霖嗰個 case 係、佢話呢個死因就係死於不正常，咁冇咯，冇人再查噶咯。咁而家你覺得呢件事會唔會都有類似嘅情況咧？ 係噶，嗱，佢尋日已經即係法醫就問警方，問屯門嗰個重案。警方是不是認為冇可疑？警方就答咗，係啊，我哋認為冇可疑嚇。咁就嗱，佢尋日就唔係一個 judge 嚟嘅，即係佢只 係佢呢個係警方嘅， 佢問警方嘅睇法係咁啫。嗱，咁跟住佢寫得，咁佢都有問有冇遺書，冇遺書，係嘛？咁呢啲佢咪到時開死因庭嘅時候，佢哋咪講咯。咁但係話我哋嘅問題就係到尋日法醫都問。即係當時的情況是點啊？咁我因為我坐在前面對住個法醫，後面有7個男人在我後面，咁我估計是懲教答啦嚇。懲教只是話佢用條褲綁自己的頸，唔係勒嚇。佢話佢用條褲，冇講長褲定短褲，就綁自己的頸。咁嗰條褲如果是短褲點綁咧嚇？長褲佢條長褲又點嚟咧？系嘛？咁呢啲 冇噶啦！你而家你睇落去呢啲完全你唔 make sense 噶啦！即系我哋就咁聽。如果佢哋講而家講呢個版本係真嘅話咧，就完全 make sense 嘅。好啦，咁問題嚟啦。阿黎生佢過身咁，我哋當咁即係去查啦。但係你其他人而家譬如話，佢哋會唔會繼續受到滋擾啦？佢哋人身安全點啦？因為我睇件事就唔係純粹黎生嘅問題，係嗰度有啲嘢要搞。咁佢哋長期喺度。即係有些人就很不順眼，咁啊要趕佢走。 其實我有少少想講，其實今天我都特登留喺深水埗都通州街度成日噶啦，係我由9:10已經報喺嗰度報到成等牧師嚟派竹嚟噶啦。係今天我喺10:00至到呢個3:00至4:00之間咧， 就頻頻見到啲藍帽子啊、CID 啊、軍裝啊，落去不停行、不停係咁騷擾老小姐查身份證，尤其是越南嗰班，佢哋係咁不停係咁查越南嗰班嘅身份證啊啲剩啊。咁我在底起碼嗰度，我以我所見啦，都超過12班以上嘅警察配屬 啦。咁你而家警察咧好勤力啦，你查出街都見到啦。但問題就係深水埗好似有個 project 啊嘛，叫沙不烹噶嘛，咁我覺得好諷刺啦，即係話咩叫烹咧？烹嘅就係你其實就好挑戰嗰個社會嘅規範啦，例如你喺公園啦，或者咩喺瞓啦，甚至烹就吸毒咁啊，你沙不烹你就而家要搞呢班人喎，咁成件事呢個沙不烹呢個咁嘅項目，其實有冇可能就係話？呢班露宿者會影，即係會阻住呢個咁嘅項目去發展咧。 未必，佢都係搞一個禮拜啫嚇。咁就因為佢又搬唔到啲布翻過嚟， 係啊。 咁佢又丟空咗嗰啲建築物，又丟空咗啲空地嚇，冇嘢做。而家租俾呢度，唔知收幾多錢啦嚇。咁佢搞呢啲活動，咁就。我估搞開又會好多人輪流喺嗰度搞嘅。 係啊，佢而家咁樣嘅深水埗區咧，我睇到一個趨勢點樣咧？但你發覺咧就係，因為呢個其實全九龍最窮嘅地方嚟噶嘛。但你發覺咧就好多，譬如嗰啲新嗰啲文藝啊，或者嗰啲藝術嗰啲就擺落嚟。咁我哋唔係反對呢樣嘢，而係大問題就係、是，以你嗰個露宿者嘅問題，尤其是喺即係所謂舊年嗰個區議會個選舉，即係呢啲原有嘅。呢啲區議員係嘛，所以建制派區議員佢哋已經即係敗選啦。咁你新嗰時呢班區議員其實應該就好應該關注。我講好耐㗎啦，即係我其實我就幾奇怪，因為我唔 expect 到，我唔預期到今日發生呢件事。我以為就係呢班新嘅區議員上去應該有一個新氣象，就係、是、佢應該關心嗰啲弱勢社群。露宿者問題，大家唔好咁幼稚。我講好多次係解決唔到嘅。但是他們那個即是在那裡那個居留即是在那裡露宿的權利呢是應該有一個相對比較即是在制度以內 的解決方法來的、啊、但是到現在都解決不到還出現了現在今次這個這死亡案件、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真的要從頭去看過整件事是吧嗱，第一樣嘢就係、是、佢哋個處境要長期關注啦，即係靠木先係過唔掂嘅，你都唔搞唔掂，譬如話阿黎生幾人，即係成個幾個禮拜唔見咗，你都即係你都冇能力去跟進成件事噶嘛。如果因為我而家望一轉頭，如果我資源好啲，其實我哋嗰個律師真係跟呢件事噶嘛，最初係咪啊？咁所以我哋覺得就話，點解我今日揾阿牧師上嚟咧，就覺得喂，而家如果你話真係要關心呢班人嘅，就唔係講上唔上樓嘅問題，我覺得多餘噶啦，去到呢度，又話你睇下而家。個深水埗嗰個發展嘅項目係咪同佢哋而家喺嗰度露宿有基本嘅矛盾，而導致到個政府要撥資源入去？喂，你而家好多嘢好做噶啦，警察係咪啊？點解要花即係咁多人力走喺呢度啫？佢唔會構成個社會安全噶，係咪啊？我話就算俾你有毒品，你唔好以前咁樣咯，係嘛？所以我覺得咧，就係點解我頭先會問你，就係話阿黎生同埋即係今年年初件事，即係佢。呢即系喺死之前不斷受到呢個滋擾，係咪因為前即喺年初嘅時候呢啲即係咁嘅記者會，令到警方覺得佢哋受好大壓力嚇？咁、呢個純粹推算嚟嘅啫，而家我哋冇任何一啲嘅。 而且咧係好離奇，就正話我講三月三個記者會咧，咁、我哋去到現場嘅時候咧，係阿春咧同阿十咧喺度嘅，咁佢哋係。指導我哋示範翻、重演翻當日點樣嗰、那個差人點樣打阿十，咁、文仔就扮阿十，坐喺嗰條燈柱下低，跟住咧阿春同我都扮嗰個差人就揼佢，跟住踩佢下體，即係話當時嗰個女警就係咁啦。嗱，咁呢一幕係咪好清楚？阿春同阿十喺現場 係、咯，就係我想講嘅就係呢樣嘢就係、是。咁而家嗰班警員咧就即系停職，聽講啦，停職啦。 唔係啦，我講埋過幾日，過一個禮拜，我哋翻去問阿春，阿春點啊嗰啲嘢，佢哋就唔好講啦，牧師，唔講啦嚇。到有一次，阿山去西九龍重案組落口供，有阿鄭家富嗰律師嗰、那個夥伴啦，係陪佢嘅。翻到嚟咧，佢話：咦，牧師好奇怪，嗰啲差人咧就劃咗呢個案發現場兩個地點。 咁咧就同阿山讲，现场系冇阿春同阿十呢两个人嘅、哦， 嗯， 即系佢哋好排除咗、嗯啊、或者佢搞掂咗呢两个人啊，你呢两个， 系、哎、咁你冇咗两个证人嘛？ 嗱、啊，咁佢哋就成日，但系山咧就由一初到而家都企硬吓、啊，即系佢好多访问佢， 即系呢个系另外一位露宿者嚟， 系啦，另都系越南嘅吓，咁、啊、所以我觉得阿山即系变咗阿春同阿十咧背后佢应该系受到啲压力， 系 嘛，一时就话有，一时第二个礼拜问佢啊个锤仔喺边啊，佢揼你嗰啲嘢， 冇咗咯， 第三个礼拜攞翻俾我，即系嗱，咁就甚至佢话，哎呀，牧师我都唔喺度，唔喺度，你嗰日扮埋俾我睇，点解唔喺度咧？咁、啊、所以我覺得你話個警棍咪喺度咯，咁跟住你又放完佢，一間又拉佢。嗱、啊，我形容啦，如果你而家啲差人先生咧，你去公園裏邊去搜嗰啲0.5克嘅冰毒，咪等於你去抄車牌一樣，係嘛？即係你實有噶嘛，實有得俾你抄噶嘛、啊。因為我成日佢嗰個救世軍早幾年做一個調查，哦有。80%露宿者都是吸毒的，咁、 嗯、 你个事实系咁啊，系嘛？咁你要成日去搞佢哋手里面，你实有嘢交噶嘛、嗯？而且我觉得你俾我的印象就 系 话，你始终系针对佢两个， 系嗱，即系我哋想即系大家去关注就系呢一点，系嘛？即系佢哋咪佢究竟被针长期被针对咧？而针对嘅原因就系因为年初。即係三月嗰個記者會係嘛？即係件事係咁樣。 嗱，好似上個禮拜我哋到差館，又係禮拜二晚上去差館， 嗯、 我哋三個人入去、嗯。第一個招呼我哋嗰個差人咧，都冇乜嘢嘅啊！我哋話啊，就係保釋呢個朋友，佢準備入去睇下有冇呢個人啊點。咁佢隔離嗰個咧，好似認得我咁、 嗯， 就喺耳邊同佢講咗一大堆嘢、 嗯， 跟住態度唔同啦、 嗯。 啊，有呢個人，不過冇得保釋嘅。 嗯 啊、我話我收到電話叫我嚟保釋嘅喎，係、 嗯、 嘛？咁跟住就態度好差啦。跟住我話聽日上庭喺西九。跟住你想問多句，我哋唔可以再答你咩嘅啦。咁、嗯、咁樣灑咗我走啦，係咪先？啊， 冇咁，我諗成件事亦都即係大家會睇到一個情況啦，就係、是、如果你大家關注多啲。咁好多細節咧就自然會出嚟噶啦。咁你拼合啲細節咧，你又發覺即係邊啲有矛盾地方，邊啲有唔合理嘅地方咧，咁就。即係可以去追查啦嚇，咁但係個死因一定要查嘅，即係特別喺而家香港呢個時勢嚇。而我哋作為傳媒嗰個基本嘅責任就係、是我哋首先釐清啲事實啦嚇、啊，推論嘅咁啊，不同嘅人有不同嘅推論係嘛？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喺而家呢個時候咧，就係、是、警權啦、警暴啦、露宿者嗰個基本尊嚴同埋權利咧，呢啲係我哋應該高度關注嘅嘢嚟嘅。咁喺呢度希望咧，阿牧师同埋阿文仔啦，嗱，你哋有啲咩新嘅发展咧，咁你哋可以通知我哋嘅记者啊。咁有机会的时候咧，就有翻新发展嘅时候，我再邀请阿牧师上嚟同我哋即系解释下嗰个事情嘅经过系点样咯，好嘛？ 多 谢晒， 多谢台姐。